七位弟兄姐妹在九月下旬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去中西部的校园去短宣。那刚才在祷告当中也听到说，我们北堂其实有很多宣教的事工，包括去中山，在中国广东，对不对哈？的短宣队哈，然后也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呀。愿神使用CCUC 真的是不仅是在本地，而且是在全地可以来宣扬神的福音。那今天呢，我就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几个跟宣教特别有关的，也是很基本的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可以一起受装备，一起受造就。那就是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跟神立约，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短短的一到三节的经文。那我想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亚伯拉罕之约也很知道说，其实亚伯拉罕之约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虽然这是一个3800年前神跟一个人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其实这个约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每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所以3800年前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这个约，同时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跟神所立的约。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的切身性就不得了了。好，我弟兄姐妹大概都不会轻易的跟人家签约吧哈。每次你要签一个约，名字要签上去之前，你大概都会把那个约的内容仔细的看清楚，对不对？还特别要看什么？特别看一个东西叫做 fine print 是吧？一定要确切实实晓得这里面的整个内容，然后你才会签约。所以我们能不能不很清楚的、透彻的来了解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很值得。那通常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从领受救恩、领受祝福这个角度来思想亚伯拉罕之约的。我们在这边看到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对不对？神要赐福给他，神要叫他的名为大。那我们就想说，哇，神拣选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就是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还有所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来归向神、来相信神的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将很多的好处，哇，国度的荣耀、尊荣、福气，特别的、单单的在万族的当中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你跟我。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来领受所有的这些祝福。所以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很深的这个定根下来了，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得称为义，然后就来领受所有的祝福。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思想亚伯拉罕之约，我们都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怎样透过亚伯拉罕之约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这样也没错，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亚伯拉罕之约不是这么肤浅。单单这样子的理解领受亚伯拉罕之约是非常表面的领受。为什么？因为你仔细稍微想一下，你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去看亚伯拉罕之约，你马上就会发现到说，这里神跟亚伯拉罕讲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神在这里其实他所指的是指向哪里？指向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摧毁撒旦的国度，然后终究要建立起来的那个普世性的永恒的基督弥赛亚的国度。其实神是指向这样子的一个国度，然后神跟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又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后面最后一句更进一步的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那里是讲的是什么？不是只是他个人要得福而已， 神更是要讲到什么？他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又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在普世万民的当中所成就的那个救恩。所以其实亚伯拉罕之约有一个普世性的，从贯穿整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普世性的神的国度计划，是一个神的整个普世性的救赎计划。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中心不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为了亚伯拉罕，是为了要完成神的国度，要完成神对万民的救恩。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拣选，今天我们也称为神的选民。注意，这个拣选就不只是一个救恩性的拣选，更是一个什么？更是一个使命性的拣选。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亚伯拉罕，透过他来完成，还有他的后裔来完成神的这个国度计划跟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约里面，他不只是领受了救恩而已，他其实更重要的，他是领受了一个使命，一个宣教性的使命。所以当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领受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也跟神立了同样一个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从神那里我们所领受的，也不是只是一个个人的救恩而已，不是个人的好处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个约里面，我们领受了一个宣教的使命。这个宣教的使命跟那个救赎的恩典是没有办法切割的，一定必须同时领受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来思想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于我们当怎么样来领受亚伯拉罕之约，怎样来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我想就会有不同的亮光。如果你只是看它是一个个人的救恩，那我就是因信称义来做神的孩子，然后天天就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哇，永远与我同在，就是我而已。可是如果我们看见它是一个使命之约，那我想我们的承接方式就会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用三点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领受亚伯拉罕之约。那首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蒙福为要祝福的一个心智，一定要用这样子的心智，才是真正的把亚伯拉罕之约领受到我们的身上。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蒙福，对不对呀？每个人都很喜欢蒙福，到神面前来啊，神赐越多祝福给我，我越高兴，这一点都没有错，神也非常乐意赐福给我们。我们到神的面前也不要客气，一切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祝福，你就通通把它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就把它领受下来。但是每当你蒙福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一个蒙福为要祝福的心智来领受。因为神在这里不仅跟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神还跟他说什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没有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把它据为己有，所以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没有一个叫人得福的一个心智，却能够把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说，承接亚伯拉罕之约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我说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意思，不是说它很可怕，而是说它是一个一件很严肃，你必须很认真的面对的一件事情。充满了祝福，可是你觉得要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去面对它。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约里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就因着亚伯拉罕之约，因着神与我立了这个约，我就将一切我对我自己的人生、对我自己的生命的一切的关切，我都怎么样，完完全全交托出来给神。因为是神跟我说我必赐福给你，神已经讲了我必赐福给你，你还要为你的生活 worry 什么？还有没有什么需要 worry 的？没有，神负责，我必赐福给你。 让你的生命充满了祝福。所以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就将我们一切对自己生命的关切，哎呀，我们想生个孩子，到现在还没有生出来，哎呀，我希望在科学上面有发展，我还到现在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哎呀，我希望在美国这个生活能够更加的稳定， name it, so many, everything,把它完完全全交托出来给神。交托出来给神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没有 worry 了，每天就快快乐乐的吃饭睡觉，吃饭睡觉，是不是这样？不是。当我们把我们对自己生命一切的关切都交托出来给神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将我们的一切的关切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来，转移去服侍别人，转移去焦点放在要使别人得祝福的这个方向。所以这里是一个关切的转移，蒙福为要祝福，就是把我的生命的关切完全交托出来给神，然后从此以后我不再需要关切为我自己关切了，我的关切完全是在什么？在许多许多需要神的恩典，需要认识神，需要来到神面前，需要在神面前得蒙神的拯救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无条件的放下自己来接受救恩，然后呢，然后开始为使命而活，这叫做蒙福为要祝福，这叫做承接亚伯拉罕之约。说到要使别人得福，其实听起来相当的广泛啊。今天我当一个老板啊，我多招募几位员工啊，让这些员工他们有工作做，他们的家庭生活很稳定，我是不是使人得福？是不是？也是啊。我今天帮邻居的这个老妈妈割草哦，铲雪，我是不是使人得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使人得福。我也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有在使人得福，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到说，在这段经文里，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特别的向他提出一个他要使人得福的途径。神没有提到的也很好，我们也都可以去使用那些途径来使人得福，可是神所提到的一个特别的途径，我们就怎么样？你一定要把握那个途径。什么途径？在这里第三节，神跟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所有那些看见你从我这里所领受的祝福，他们就会非常羡慕的。他们这里神说为你祝福的，就是他们会情不自禁的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真是有福的，愿神祝福你。这些人怎么样？神说，我必赐福于他。所以凡是看见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祝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国度的祝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救恩的祝福，会跟亚伯拉罕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宝贝的祝福，我实在是羡慕这样子的祝福。这些羡慕亚伯拉罕的祝福的人，神说，我必赐福于他。而那些咒诅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藐视你所领受的祝福，那些对你所领受的祝福他不看在眼里的，他说走一边去吧，谁在乎，这些人神说，我必咒诅他。所以神给亚伯拉罕所特别开的一个使人得福的途径是什么？使人得福的途径就是让亚伯拉罕不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从他的身上会彰显出神的这个国度的祝福，这个救赎恩典的祝福，然后让许多的人看见到这些祝福之后，他们在神面前会不会蒙福，就由他们对这些祝福的态度来决定。 他们渴望，他们愿意得到这些祝福，他们就会蒙神的祝福。他们拒绝，他们不要这些祝福，他们就得不到这样子的祝福，就落在神的咒诅的当中。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使人得福呢？其实讲白了，亚伯拉罕就是不断的彰显神的荣耀，不断的见证神的救恩，来吸引人来渴慕这些祝福，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些祝福。亚伯拉罕真的是这样子祝福了罗德，祝福了亚比米勒，祝福了撒冷王麦基洗德，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一个使人得福的途径对我们来说陌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教会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提醒，对不对？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生活的周围，见证神的荣耀，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当我们竭力的在许多还没认识神的人的当中去传扬耶稣的救恩，为主做见证，使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吸引人来归向耶稣基督，这就是当年3800年前神向亚伯拉罕特别提出来指出来的那个最重要的使人得福的那个途径。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来承接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抱着一个蒙福为要祝福这样子的心志，然后你就看见神把一个门打开在我们的面前，借着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为主做见证，彰显主的荣耀，来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原来基督徒，神的儿女，神的选民，有向人家传福音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弟兄姐妹，不是新约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才讲出来的，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之约已经把它指出来了，很宝贵。第一个方面，我们这样子的来承接神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二个，我们进一步的讲，我们要承接这个约，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关切地上万族的一个胸怀。因为神也不是只是泛泛的跟亚伯拉罕说，这个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样子而已，对不对？第三节到最后句，神特别的说，地上的万族，注意万族这两个字，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神不仅是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使人得福，然后进一步的更具体的把你使人得福的途径告诉他，神更让亚伯拉罕看见一个范围，一个他要到处去使人得福的那一个范围，他的生命要发出影响的那一个范围。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一个使命，在这个约里面，神不是只是要他在他的亲人，在他的邻居，他的小区里面在那边做见证而已。你就了解到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一直迁移帐篷，跑了好多地方，为什么要到处去一直换地方，他喜欢搬家，是不是？因为他要不断的去到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的当中去使人得福。神给他看到的一个范围是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眼光要放大，看见什么？看见到说他这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使万族的人都得到祝福。所以你进一步的看见到说，神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哎，这个也不是新约才提到的，这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已经把这个旨意已经显明出来了，已经显明出来。宣教不是新约才有的，宣教是从旧约第一本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定下来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对我们每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亮光，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一定要抓住的。就在这里，你注意到，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但是也包括你跟我。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神的眼目是看着万族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有时候有一种太浪漫的一种领受啊，以为说当神拣选你的时候啊，这个你说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你，还是说某一次在布道会里面神就是在讲员呼召，然后神圣灵就是感动你，神在那个地方呼唤你拣选你啊，让你来归向他。我想到那些 moments 的时候，我们想说神就是定睛在我一个人身上，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一样，他只看到我，他就单单爱我一个，在万人的当中他单单的要来拣选我，他跟我说哦，我好爱你哦，在世界上我的眼中没有别人，我的眼中只有你，我要拣选你，你归向我。哇，我们都这个爱情小说看太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拣选我们是这样拣选了，弟兄姐妹对不起，不是的，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着万族，他的眼睛是看着万民，不是看着你。什么意思？神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意象来拣选你的，一个涵盖万民的意象。在这个意象的当中，当神来拣选你的时候，他已经把你的生命跟地上万族的祸福把它连起来了。你这一个生命将要关系到这个世界上许多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在永恒的命运是跟你直接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很多基督徒都太小看自己了，连在教会参加一点服事都不太敢参加，对不起了，我实在什么都不会，你们去做就好了。你不能小看你自己，因为当神拣选你的时候，神是用一个极大的意象来拣选你的。你对你自己的人生不能没有一个够大的意象，必须要有一个涵盖万族的意象。我们中间这些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去到中山还是去到中西部的校园，我想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身上心中都已经有一种感受或一种认识，就是我的生命是跟中山那里的许多人的灵魂是连在一起的，我的生命是跟中西部校园里面许多我不认识的学生跟他们的灵魂，跟他们一生的幸福，跟他们永恒的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今天神要把我们的眼光再更加的扩大，更加的扩大，你的生命不是只是跟中西部的一些学生的生命祸福连在一起而已，跟万族的祸福都连在一起。所以今天对华人教会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心胸的突破。那个突破就是我们的心胸一定要超越华人文化的藩篱，必须要关切地上的万族。教会必须要投身到不仅是自己同胞的福音宣教事工，必须要投身进入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我们每一个人在跨文化的事工里面都需要有一份参与，都需要有一份参与。时间很有限，我不能够讲太多，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会想说，哎呀，你越讲越空泛了，越讲越大了，这么大的一个哦，投身普世宣教不实际。非常实际，弟兄姐妹，我就讲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大概有办法去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五个字你一定会同意，那五个字就是祷告无国界，是不是？祷告有没有国界？祷告没有国界啊！你的祷告可以够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群体的当中。不用说那些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民族，今天在你所听过你非常熟悉的很多民族的当中，你就知道在那个民族里面几乎全部所有的人几乎都还没有听过福音，你耶稣基督就会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回族，在中国的维吾尔族，巴基斯坦人，泰国人， 百分之泰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五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这些地方这些人群，你的祷告都可以进到他们的当中。今天我们打开报纸，天天一直在看到中东的惨烈的那种灾难，那个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走到什么地方，在那里就是极大的苦难，在那里就是极大的杀害。他们不仅是杀害美国人，杀害日本人、法国人，其实他们杀害自己穆斯林的同胞远多过杀害其他国家的人。整个中东你看见到处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今天穆斯林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了。你超过了，每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件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但是当我说很荒唐的时候，我不是在幸灾乐祸。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满了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产生的很多荒唐的事情。问题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每次看了就很不舒服，电视就想把它关掉，这个新闻就想把它跳过去。可是神就把这些新闻，把这极大的苦难今天就放在我们的面前，为的是什么？为的难道不是就是要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为这些苦难中的灵魂、苦难中的民族来摆上我们的祷告吗？不是就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神要我们也参与到神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其实救恩要临到许多穆斯林的族群的当中来跟神同工吗？根据我最近查到的一些资料，从632年一般把632年看成是穆斯林开始的那个年代，一直到2001年之前，全世界记录的当中可以找得到的大规模的穆斯林归主的运动，总共他们算出来13个，多不多？很少，多少个世纪13个？可是你知道吗？从2001年到今天，可以算出来的，可以记载，可以这记载下来的，有69个。神正在穆斯林的当中开始很奇妙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而今天我们能不能关切地上的万族，胸怀普世，一点都不抽象。当我们进入到为许多未得之民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胸怀万族了，我们已经在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参与在其中了。我需要赶快往前进，因为知道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第三个方面，我们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接着前面两点，我们就很容易可以了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肯向外走出去的一个胆识。因为神不仅是应许亚伯拉罕点点点点点，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主要指示你的地区。亚伯拉罕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什么样的行动？走出去的行动，来承接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如果他不走出走出乌尔，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使万族因他得福的这一个约把它承接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都是注意，我们都是把焦点放在说亚伯拉罕之约必须要用信心来领受。但是当你读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你发现神在这里完全没有讲到信心，是不是？ 完全没有提到信心。可是信心在哪里？信心就在亚伯拉罕走出去的那个行动的里面，走出去的那一个胆识，就是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所需要的那一个信心。因为你如果不是用信心来领受这个约，你根本就走不出去，你根本就不敢走出去，是不可能走出去的。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信心就是体现在我们敢于走出去，有一颗肯向外走出去的胆识，就是把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的那一个信心。你在这段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很自然的在他走出去的每一个脚踪里面就这样子体现出来。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对不对？离开本地是什么意思？离开本地就是放下他对过去所熟悉的这些生活环境的依赖，转过来来依赖神对他的看顾。在这里一切都太熟悉了，需要要买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价钱多少都知道，哪里买都晓得。我们都还记得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连买个牙刷都不知道到哪边买。可是为什么敢于走出去，放下对这一切的依赖，转向来完全的依赖神？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离开他的本族就是放下他对他自己的文化的那一个执着，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来进入到另外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在那个地方来适应其他不同的文化。所以他要离开本族。这时我想到最近我去了一趟泰国，有一些服事，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其实是这是一个不是在华人当中的服事，而是进入到泰国人当中的服事。那泰语我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这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操练跟跨文化的学习。那我就发现到说中间的一点，时间实在是不够，中间的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到泰国去呢，这个遇到了旅馆的人啊，餐馆的人啊，反正一见面就是这样子。那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我很不舒服，他们对我这样子我很不舒服。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佛教的敬拜的一个姿势，对不对？我说哎呀，这是异教的东西，人家对我这样子我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哎，可是我到了泰国人的教会里面，发现基督徒看到我也是啊，苏瓦迪卡。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就在想着，哎，为什么连基督徒也这样子？我就问啊，原来才了解，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他们对人谦卑下来尊你为大的一个表示而已。不错，他们这样子来对待他们的偶像，可是今天他们对人尊敬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姿势。所以我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个东西是我可以在文化上面来调整我自己来接纳的。所以我在那边两个多礼拜的当中，慢慢的我看到的人是苏瓦迪卡，苏瓦迪卡年长一点的就苏瓦迪卡，高一点哈，小孩子呢，他们跟我问好，我就苏瓦迪卡。这个动作就两个礼拜连一直做，做到了我回到美国那个礼拜天，我去教会讲道，那个弟兄有两位姐妹一看到我就啊，李牧师好，我不自觉的我手就伸举起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整个生命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极大的释放。我们自己的文化很宝贵，可是我们的文化除非你走出去，否则常常你不会发现到说那一个文化其实也在很多方面钳制着我们的服事，钳制着我们的生活，钳制着我们生命信仰的表达。而亚伯拉罕他用信心，他放下对自己文化的执着，然后他离开父家。离开父家就是放下对亲情温暖的那一个留恋。亚伯拉罕爸爸 的爸爸跟他一起走出去出来了，可是还有好多叔叔伯伯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堂兄堂姐，很多的好朋友，在那亲情温暖的当中是多么的幸福。但是他愿意离开他的夫家，相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亲人的同在，但是却有神的同在。所以整个走出去的脚中，弟兄姐妹，就是信心，走出去就是信心。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面，弟兄姐妹，如果你仍然不敢走出去，我说的走出去是不仅是行动走出去，更是你的心走出去，走出自己的文化，就是心走出去，从拒绝这样子的动作到可以敞开来接纳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是心走出去。我们不仅是人走出去，我们心走出去，甚至我们的金钱也走出去，我们的一切整个人都走出去。这就是承接亚伯拉罕之约。如果我们还常常走不出去，那我们还没有把亚伯拉罕之约真正的把它承接下来。既然我们跟神已经把亚伯拉罕之约立下了，你已经签字了，这是你跟我们每个人与神所立的约。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真的是肯走出去。我很感谢主，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借着短宣走出去。但是我实在是要鼓励我们这些短宣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短宣就够了。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意象，所为你定的那个意象，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勇敢的，我们的人出去，我们的祷告出去，我们的金钱出去，我们的心也要走出去，跨越文化的出去，超越华人文化的藩篱。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看见华人不再只是一个领受救恩的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传扬救恩的民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一个极大的意象也是挑战放在我们的心中。天父，如果我们过去没有将亚伯拉罕之约完完整整的来承接下来，天父，你借着亚伯拉罕的榜样，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主啊，你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信心，帮助我们今天与你重新来立约。是的，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我们，就是我与你所立的约。天父，愿你来成就，你怎样带领亚伯拉罕走出去，怎样带领他的生命成为万族的祝福，你怎样带领他的生命本于信以至于信，成为那一个信心之父。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也在今天这一个时代，哦，主啊，你为我们每一位所定的生命的意象，主啊，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位的生命里面来成就。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主啊，我们要跟随你，与你一同奔跑的每一天道路，靠耶稣基督圣名。